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代表团，参加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卢斯同志追悼活动后，12月4号离开了古巴共和国首都哈瓦那。逗留期间，代表团参观了哈瓦那市的革命博物馆。